电台，古典音乐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一起分享莫扎特的钢琴，带出的是他们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钢琴二重奏鸣曲、 D 大调钢琴二重奏鸣曲、降 B 大调钢琴二重奏鸣曲、 F 大调二重奏鸣曲。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了。